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01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马上出发。拿好你的行李，准备好你的心情，一起在旅行当中体验我们别致的存在感。 云层飞空，天地很宽。 就像最后一句唱的一样，来自于《野蛮生长》当中的存在感，春春李宇春的作品。带上音乐去旅行，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离我们比较近的泰国好好的度假了一下。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说想要去海岛去放松，而提到海岛呢，泰国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离我们的距离比较近，机票呢也比较便宜，再加上风景也很优美。不过提到泰国，很多人会想到的是普吉岛和苏梅岛，现在基本上都是人非常非常多的情况了。而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带大家领略了除了普吉岛和苏梅岛，其他泰国非常不错的岛屿，还记得吗？比如说有兰塔岛。兰塔岛呢，面积虽然只有普吉岛的1/3，但是由于没有过度开发，所以它基本保持了原始的面貌。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漂亮的叫做利贝岛。利贝岛呢被称为是泰国的马尔代夫，这里的沙子包括这里的海水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当然还去过沙美岛，沙美岛呢也是没有过度开发的一个岛屿，在这里呢你可以挑中一个非常漂亮的沙滩，然后好好的放空，好好的享受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的假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去泰国寻找小众的岛屿，继续好好的感受岛屿带给你的那种热情，带给你的那种特别的心情。首先一起跟随小齐任贤齐闯天涯，很久没有听过的作品了，会唱的一起来吧。 昏天又暗地雨，忍不住的流星，躺不上没能藏一颗死心，苦苦的醉醺，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我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问天涯，望断了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他。挥别的种种，回不去的种种，回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恨已无可忍，恨不得别人，害人的迷人的痴情人。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今天涯明天又天涯，狠狠一巴掌忘了吧。 极富感染力的歌词，任贤齐演唱的《天涯》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品，包括很多人一直想要有一个剑走天涯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当然也是由于小的时候看这个武侠剧看的比较多。而这首《天涯》呢，原曲其实是中岛美雪的《竹之歌》这首作品，在1999年的时候呢，被小齐拿来，然后重新填词，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后来呢，也是作为他主演的电视剧《笑傲江湖》的片尾曲。说到海岛，今天我们要去的第一个海岛呢，叫做象岛，大象的象。为什么叫做象岛呢？是因为这个岛的形状就像是一只趴着的大象，所以它就改名叫做了象岛。象岛呢，是位于泰国东海岸，也是泰国的第二大岛。原始僻静的环境，嬉皮热闹的派对，以及丰富多彩的水下世界，让这里成为了非常热门的一个地方。码头呢，在岛屿的北侧。从码头向南，我们可以沿着崎岖的小路，可以发现一个又一个海滩，但是每一个海滩，哇，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有人说，到海岛会不会遇到海盗？你以为你在看电影吗？ 石头双脚干不了，晒伤眼角顾不了，对着狂风咆哮。 这首歌的编曲如今听来依然是非常的厉害， Flamingo 嘻哈曲风。 包括这个尾奏部分都是非常非常能够带动情绪的。这首《海盗》呢，来自于周杰伦作曲，当然也是周杰伦和蔡依林共同完成的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于卓林蔡依林2004年的专辑《城堡》当中。城堡这张专辑真的是诞生出了很多经典的作品啊，除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海盗》，包括还有《爱情三十六计》、《就是爱》、《Love Love Love》以及《倒带》啊。所以呢，很多经典作品，你看时隔了十几年，你再听起来依然不会觉得过时，不会觉得老土，反而还是能够带动你的那种热情在。刚才我们去到了向导，也是说到了向导呢，我们沿着一条崎岖的小路往前走，每隔一段时间呢，你就会发现有一个特别的海滩，而且这些海滩呢全部都是开发健全的。比如说白沙滩是闪耀着光彩夺目的光彩，有的呢是平淡朴实一些的，像卡贝海滩，但是虽然平淡朴实，不过无论是沙子本身还是海水都是会让你觉得美丽。当然也有名噪一时叫做孤独海滩的，很多比较文艺比较作的一些人呢会选择来到孤独海滩去感受一下那种极其孤独的状态，但是也是由于这样的人会比较多，所以孤独海滩现在从来不显得孤独，因为你每次去都会发现有不少人在这个海滩当中。向导同时呢还是泰国的潜水圣地啊，如果各位你是一位潜水爱好者的话，向导或者是向导周边的古岛、麦岛都可以成为你非常理想的目的地。去不去向导其实就是你一个决定之间的事情，但有时候做决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听一听曹芳的决定。 30岁的你有没有厌倦了在头顶流云，有没有一件一定要完成的事，遥远的项目，别人的生活都写得像一首诗，而你不可以。亲爱的，我问你，真是这样的吗？你望着天空， 却发 有时候想要做一个决定确实是一件挺难的事情，特别是当你是当事人的情况之下，这个好像也 OK， 那个对自己好像也不错，到底该做什么样的决定真的很难下。然后你会向朋友去发出提问，如果朋友是你的话，朋友会作何选择？有的时候朋友可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说啊，我当然就会选择这个啊，但是呢你听完他这样说以后，你还是会觉得无法动心，或者朋友可能也会比较为难，说好像确实每一个决定对于你而言都挺好的。曹芳就是这样的，看起来呢曹芳是一个非常能够做决定的人，所以他身边的很多朋友呢都会定期的向他去求助一些问题。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你会做什么样的决定？然后看似很有想法的曹芳这个时候呢也会困顿起来，好像每一个想法都对，每一个决定都挺好，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唯一能做的呢就是给朋友好好的陪伴，然后给他提供一些美食，可以让他稍微的放松一下，或许放松放空之后，他可以做出一个自己当下比较理智的决定。本月的时候呢，曹芳发行了自己的全新创作专辑3170呢，后来也变成了一首歌，在这张专辑当中。3170一方面呢是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数字，比如说距离，从西双版纳到北京这样的距离，比如说录音的时长等等。最终呢，在这张专辑的录制过程当中，他发现有太多的巧合都是构成了3170这个数字，于是他也为3170写出来了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作品，以及还有3170这样的一首作品。好了，有的时候做决定太难，如果可以重来，每一次我们做错决定都可以重来的话，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当然只能是想一想。在下面这首作品当中，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果说你近期有一个哪个决定做错了，比如说你猜的这个球队原本你觉得他可以赢，后来错了，能够重来的话，你是不是愿意 start again？ Can I just turn back the clock? Forget my sins, I just wanna roll my sleeves up and start again. I know that I messed it up.Switching up the lane, stepping out the frame I'm in. I was pulling on the reins, sick of all the same happening. I swear I was looking for disaster, mixed with a bottle of gin. And just because I come home after doesn't mean you take me in. You see my world is spinning like there's nothing below. You see my world is feeling like it justche non cambia qui non basta mai una qui non basta se non passa i guai io voglio che stai non che mi guardi e vai dalla vita non si scappa con fondo tramonto e alba ti dirò la verità anche a costo di inventarla ehi non dici niente che io già non so ehi vengo da niente ora al quartiere al top ehi solo sempre mai chiesto quell'autostop no no no e non sai com'è sto hai solo letto quel post mi sposto dal bordo a quel tappeto bordo avevo il sogno nel cassetto adesso un sogno nel box quando mi hanno detto no io l'ho fatto lo stesso One Republic 携手意大利人气说唱歌手重新改编的 Start Again， 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Led 的作品 Mary Morris 演唱的 The Middle， 现在也是首大热单曲啊。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去往泰国感受别样的岛屿之旅。前面我们去到了象岛，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孤岛。孤岛呢是一个在泰国最东边和柬埔寨临界的一个离岛，也是泰国的第四大岛屿，但是呢距离曼谷稍微有一些远。如果从曼谷路出发的朋友的话，开车要大概开315公里才可以到达，但是到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一路的劳累都是值得的。孤岛的面积呢大约是105平方公里，但是居民才不到3000人，所以这里人很少。这里呢保留着原始的热带雨林、淡水瀑布、渔民的渔村以及原始沙滩。很多人说来这里可以给自己一个当岛主的机会，带上你的小伙伴们，白天在这里尽情的玩耍，晚上开上篝火晚会，爱美的女士穿上你的香奈儿，尽情的在这里感受别样的美好。许久没有听到的经典作品来自于王菲，香奈儿。那种华丽，那种独特，甚至于那种自由，在这首香奈儿当中都可以尽情施展。来自于王菲2000年发行的专辑《预言》当中，林夕作词，王菲作曲并演唱的香奈儿。

在飞，想要追你的美，我不在乎谁心碎，无所谓。 这首《狂想世界》今天听起来依然觉得很高级哈，王力宏的演唱，当然也是王力宏自己作曲。整首作品呢，听得出来他进行了非常精心的设计，大概分了五个部分。首先有 rap 部分的展现，然后呢是章节，接下来进入到副歌，然后是 keyboard 的独奏，以及最终我们听到的这个结尾段。也是收录在王力宏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永远的第一天》当中。这张专辑对于他而言是格外有意义的，因为这张专辑是他第一次完整制作的专辑。从他1999年创作的40多首作品当中呢，最后筛选出了10首，制作期超过一年的时间，然后亲力亲为做出的这张《永远的第一天》。刚才听到那首叫做《狂想世界》，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不用去狂想，我们真的去看一下实际的美景。前方我们要到的是奈岛，这是一个小山岛，被长绿林所覆盖。奈岛最独特的一点呢，是它的海滩， 海岸线上点缀着大大小小的石头，但是放心，这样的石头不会扎脚。白沙滩、椰子林、棕榈林都是保持着原始的状态，你对于海边所有的浪漫的幻想在这里都可以全部的实现。特别一提的是呢，岛屿附近的珊瑚礁保护的是挺不错的，退潮的时候我们来这里转一转，你会发现拳头大的螃蟹到处都是，偶尔还可以看到海胆，看到海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你的脚哦，千万不要被扎了。总之在这里度假的方式有人总结出大概就是这样的，睡觉、吃海鲜、游泳、潜水，然后泰式按摩，无限的循环，总之感觉呢就是度假理想的地方。度假当然有一些度假的音乐，此刻这种可以让你的心理节奏放慢、放缓、放舒适一些，来自于陈丽的 再等一下，还有臭美的飞雪，还有走失的浩劫，还有整齐的我月经，再看一下，还有扎实的蚯蚓，还有突发的爱情，还有从容的我爬呀爬呀苦了自己，长路漫漫无目的，一步一步小心翼翼，一不小心爱上你。请再等一下，还有受伤的世界，还有弥留的热切，还有坚定的我也请再看一下，还有优雅的苔藓，还有鲁莽的时间，还有可爱的我是啊是啊，来之不易，从今往后 小舒服的一首作品，来自于陈丽的桥豆麻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1:55，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又要告一段落了。从上周五到这周一，我们一起来到了泰国，感受了岛屿的那种惬意和那种生活状态。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会换一个全新的地点，会是哪里呢？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7.4， 锁定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和你不见不散了。最后听到的作品来自于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往回缩，又怕错又害怕错过，贪恋才会迷惑，